号叫之初。 哦，这个人之初嘛是人名， 是个人名。 嗯， 弟兄哥两个， 他兄弟呢 叫人之伦。 人之伦， 人之初， 古来稀呀！您老爷子活82岁， 嗯， 身体那一定很健康。甭管经常练个猴拳什么的吧， 练猴拳干嘛呀？ 锻炼身体呀。